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呢，还会有六到七级的阵风，但总的趋势是风力会逐渐的减小，空气清新，能见度不错，比较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三度，天气比较寒冷，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。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北风四级，阵风六到七级转二到三级，最高气温十五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，最低气温三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。晴间多云，偏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，气温13到10度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、火腿肠啥的，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。 时间2018年10月29日啊，10月29日的星期一11:33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，锁定调频 FM 107.3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、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《旅行号1073》。伴着赵薇的这首《天使旅行箱》，想必呢很多人都有一个出行的愿望。随着自己阅历的丰富呢，很多人把旅行当成了自己犒赏的方式之一。确实，我们总结来看，旅行会在让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短暂一段时间当中，你可以变得放松，可以想很多的事情。当你回到一个重复循环的工作和环境里呢，你会更有动力。就像我们好好的睡了一场觉，把这个手机或所有的电的设备呢充了一次电一样啊。那2018年转眼就要过去，现在是10月29日了，还有2个月啊，2018年就要 say goodbye 跟我们了啊。那2019年的这样一些旅行的行程呢，我们今天跟各位推荐一下2019年的10大旅游目的地。当然，根据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老规矩，排名是不分先后的。这十个地方，希望2019年所有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番。到底哪十个地方会榜上有名呢？我们呢，今天跟大家好好说一说。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，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、糗事、乐事，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。

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。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,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，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认、失用、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。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。今天下午晴，见多云，偏北风四级，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，转2到3级，最高气温是1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见多云，偏北风2到3级间四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。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到3级间四级，气温13到10度。目前呢，空气污染天象条件等级预报是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，偏北风可以达到4级左右，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，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听着大张伟这个果汁我分你一半啊，这个旅行的感觉就一下子到了我们的眼前。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，各位好，我是周准，这个调频来自 FM107.3， 节目叫做旅行号1073。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，欢迎加入我们的旅行团队，如果您是老朋友，希望您继续徜徉在享受在我们的旅行的体贴服务当中啊。今天是我一个人跟大家来说一说2019年